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67集。猫儿，沈巍，白茶，他根本不在乎。右手的双指在发出声音，但是沈泽川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。他掐着雷惊蛰咽喉，就如同一年前他掐着纪雷的咽喉，这些都昭示着他不再受困于人。或许雷惊蛰说的没错，这些年的痛苦与仇恨把他捏成了怪物。当齐慧琳也死在大雨中时，沈泽川就彻底抛弃了那些沉条，他不会再成为谁的阶下囚。他爱萧迟夜，他还有纪刚，他不能够想象有朝一日萧迟夜和纪刚再步入那种前尘，成为他无法挽回的痛。他已经受够了隐忍，受够了锁链，他要撕烂的不只是天地，还有过去施加于他的一切镣铐。雷惊蛰已经快要不行了，他终于能抬手扒着沈泽川的手臂。他在这一刻想起了曲多的传闻。雷惊蛰记着字眼，火龙怒啸在重岩亭台，楼在焚烧中发出危险的声音，断木轰砸，脚下的瓦也跟着滑掉，烟河如重金搭建的抚仙顶正在崩塌，残岩像是承载不了两个人，啪的一声再度断裂。沈泽川站在这里，却想起了梦中的深渊，他一直临渊而立，从来没有跨出那一步，因为他不知道那一步之后会迎来怎样的改变。但他听见了马蹄声，那是来自离北的风。沈泽川松开了手，残岩倾塌的那一刻跨了出去。他宛如敛翼的鸟，在白袍飞散间直坠而下，风擦耳掠过，像是经历了一场梦。深渊下是平静的死水，沈泽川跌落在这里，泛起了涟漪，可是贴在耳边的呼吸是那样强烈，蓬勃的生气驱散了黑暗，有力的臂膀抱紧了沈泽川，死水在刹那间好似挡开了杂尘，变成了萧迟夜的胸膛。沈泽川被接住了，抚仙顶正在坍塌，萧迟夜抬头的那一刻魂都要飞了。他单臂勾岩，不知道蹬着谁的脑袋攀上重岩，拿命在跑，跃起时抱住了沈泽川，被那力道带了出去，紧接着用臂膀把沈泽川罩了个严实，靠背部重撞在屋脊，蹭得瓦片乱掉。陈阳勒马回鞭，指着屋檐急喊道：“ 老虎见人！” 萧迟夜粗喘不止，酸麻的手臂撑着身，汗沿着脖梗直往下淌。他在坠物轰砸的空隙里，用颤抖的手指胡乱拨开沈泽川的夹边发，确认沈泽川还在喘息。他喉间含糊不清地骂了句什么，抱紧了沈泽川，力道勒得沈泽川在烟雾灰尘里断续地咳嗽。谭台虎已经追到了屋前，松开浪淘雪晶的缰绳，喊了声：“ 珠子！” 萧迟也踩着瓦片跳下去，古今要搭手，他抬臂挡掉了，不肯把沈泽川交给别人。在上马时，萧迟也从陈阳手中接过了长衣，盖住了沈泽川。萧迟也侧脸的线条冷硬，空出的手轻拍在谭台虎的背部，让谭台虎抬起了胸膛。他寒声说：“ 这里是你兄长的战场。” 谭台虎沉默地擦掉了面颊上的血迹。萧迟也眼神冷峻：“ 谭台虎，回家了。” 剑心王府再度烧毁，火光伴随着厮杀声一直燃到了天亮。端州的监视间烟红汇成了细流，寻常百姓藏在家中连窥探都不敢。辰时三刻，磁州守备军和禁军开始打扫战场，把尸身都拖去空旷的平地，晚些要做处理。谭太虎在吃饭，他才从战场上下来，脸都来不及洗，就跟着禁卫蹲在廊子底下大口扒饭。陈阳喊严氏行院里的厨子给守备军和禁军筹备饭菜，他们彻夜行军，又厮杀到天明，士兵们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谭太虎抹着嘴， 大校战还是爽，蹲野战也爽，但没有这么爽。 古今咬了馒头， 主子有先见之明，没给禁军上铁甲，不然昨晚的铁锤有的受了。 他们在这儿休息，正堂的帘子一直没掀起来。陈阳有点担心，夹着花名册问丁涛， 怎么让公子上了那高楼，你也不跟着？ 丁涛垂着头没敢吭声。费胜几个都受了伤，潦草的包扎上了，现在都敞着上衣跪院子里等着挨训。但仅因为昨晚守得漂亮，硬是没让雷惊蛰从楼梯攻上去，死了两个人，就如同费胜喊的那句，一战成名了。往后谁也不能再轻视他们，他们是有真本事的，站在离北精卫跟前也不矮一头。堂内站着孔领，垂袖恭候在边上，听着里间瓷碗轻碰的声音，就知道萧迟也在给沈泽川喂药。过了半晌，侍女捧着碗出来，对着孔领矮了矮身，就退了出去。萧迟也打帘出来，就着帕子试手，对孔领说， 没事，手伤着了，上回是左手，这回是右手，反正就是轮着来，迟早有一天搞死我。 孔领好整以暇的垂头听着，知道这话不是讲给自己听的。这里间不隔音，萧迟也说的轻描淡写，让里边躺着的人悄无声息的翻了个身。萧迟也把帕子搁一边，让开了身，示意孔领进去。待孔领先连进去，他也跨出了门，站在檐下冲禁卫们打了声哨， 尸体让古今处理掉，最迟今晚，该洒醋点水的就问严氏要。 萧迟也看了眼天气， 虽说入秋了没那么热，但昨晚看敦州的关沟也堵得死，不通掉就易发病，你们留意着点。 敦州没有衙门管理，底下的关沟早都乱了套，跨沟建屋的人多了去，堵得比去多还严重，今早血流成洼也是这个缘故。入秋了是没夏天那么热，但太干燥了，昨晚的火烧那么久，也是因为民区都屋檐抵屋檐全部挨在一起了。他站门口吩咐事情，里间沈泽川也在和孔领谈事。孔领坐在床边的小椅上， 我们在磁州收到府军的信，马上就开始检查守备军，当时是袁卓要守备军出城东行，在边伯营南边的边线上等着禁军，说禁军要是来了那就齐力南下，要是没来那就静待不动。 他讲到这里露了笑， 我原本是不同意的，因为府军当时在信里嘱咐我们，没有命令就不要擅自行动，得亏袁卓坚持。 沈泽川半靠着枕看着孔领带来的信， 袁卓是看懂了那封信的含义。 沈泽川写不了信，好些东西都是口述的。当时马车周围还有受俘的土匪，其中有不少人是六耳的旧部，而六耳又是雷惊蛰的信鸽，沈泽川信不过这些人，所以在给磁州下命令时说的是无命令不乱动，但他紧跟着就下了去往敦州的命令，在这里头玩了个文字游戏，姚文玉一听就懂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